付款，活动马上结束，最后一天的活动，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哈，真是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到前门去逛一逛这里的正阳门。正阳门被誉为京师九门之冠，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正阳门到底有怎样的历史？今天的正阳门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一起来正阳门城楼逛一逛吧。来，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介绍一下，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关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您。还有正阳门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李少华，李主任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这个歌一响起来，真的好像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高高的前门楼子那儿哈，在前门大街上逛一逛，逛吃逛吃，好开心呢。春节期间又可以去了。这个呢可能也是大家关于前门最鲜明的记忆之一了哈，这个门楼子。这前门就是正阳门吗？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可能很多人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吧，关主任？ 对，其实呢，大家常说的哈，我们说的前门楼子是指着我们正阳门的箭楼， 嗯， 就是咱们老北京啊，要是抽过那个大前门烟，那个上面印了一个标， 嗯， 那就是正阳门的箭楼， 嗯， 其实正阳门的建筑呢，包括箭楼、城楼，当年的还有瓮城，还有一个东西的闸楼， 就是箭楼和这个城楼之间其实是一座城。 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前门大街上看到那条马路，以前是不是马路，以前都是在城里头的。 对对对，一个封闭的一个瓮城，就像我们说的瓮中捉鳖那个瓮。 哎，是个瓮城。 嗯， 也就是说其实呢前门只是正阳门其中的一个部分。 其实前门应该说是两个建筑，当时的那个瓮城本身是在皇城的南前边吧，咱们说啊， 在皇城外边一点儿， 对对对，它是坐北朝南这个方向，它是在南边，所以一般来讲称为那个前门。但是现在呢，大家好像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对，所以有的时候路过前门的时候，看到这个路南路北都有一座这个城门楼子，大家就有点懵了哈。 对对对，常常是到我们单位来的人打电话问你们到底在哪边儿。 哎，所以您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这个建楼和这个城楼，就是那条街的这个北边和南边，哪个是建楼，哪个是城楼？ 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呢，这个管理处呢负责两个城楼的管理，前边就是在靠南边的这个，靠在前门大栅栏这个街口这儿，这个是建楼， 这个是建楼 ，哎，在北边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叫城楼。 哦， 所以我们说，我们一个建筑在天安门，一个建筑在大栅栏，这个两个建筑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 在不同的区域，而且我们在行政管理上都不同，一个是在天安门，一个是在前门，前门街道， 一个是天安门管委会管，是吧？ 对对对，一个是归东城区管， 真是特别有意思哈。那看跟这个关主任稍微一介绍，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困扰很多人许久的问题。您知道，一说您要来，好多人，我们同事也说，这前门到底是哪栋楼啊？有点懵。其实要说到这个正阳门，它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深厚。这样，我们这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聊这个历史。那么为什么会请到二位来呢？是因为正好啊，今天是腊月24了，年味儿越来越浓了哈。昨天腊月23有一个特别符合过年喜庆气氛的展览在正阳门城楼开展了，名字也很有意思，叫阿呆的欢喜。呆真的是呆若墨迹那个呆哈， 对对对， 阿呆的欢喜很可爱。这样，朋友们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专门去看了这个展览，还拍了一些图片，做了一个合集，有四幅拼在一起，大家发送01就能看到了。阿呆是谁呀？怎么会在年前做这么一个展览呀？ 其实吧，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是我们大概在16年的时候去河北，那个就是磁州窑博物馆，偶然间在那儿发现了一组，它是曲阳的一组泥塑，哎，我们觉得那个面部表情啊特别好。咱们说啊，城市生活呢待久了以后吧，大家压力都特别大，有的时候很难看到那种开怀的那种笑容。哎，在那儿呢，我发现他虽然是来自于河北农村一个雕塑家，姓马父子两个人。哎呦，看他那种特别淳朴农村题材，而且是当地的传统的手法。哎，整个塑了一套。泥塑，当时我们就想跟那馆长商量，就是我们要把这套引到北京来，就是真的让城市人看一看，就是生活在农村啊，不管他是不是现实，他这种艺术作品，感觉那种特别纯真淳朴。 纯真的这个笑容哈，而且真的叫这个名字就让我想起呆萌，确实是这一组这个泥塑的小人儿，就是各种呆萌的造型和这个样子，尤其你看到他那个就是特别想乐哈。 对对对， 这次这个展览是拿了就请他们带来了多少件作品呢？ 这回呢，我们大概展出了40多件，40多件呢，其实它有是组和组套。是吧，就是有时候它是一组几个人。我们这次其实还没有完全按照它原来的那个展览模式，因为它原来这个展览名字叫村里的日子。 村里的日子， 主要反映农村题材。 哦， 我们呢实际上是拿过来重新的策划创意包装。取这个名字呢，是我们首先其实取的是欢喜二字。就说为什么没用喜欢而用欢喜，当时是这个词就像那个诗里讲推和敲一样。反复在讲用欢喜还是用喜欢。我觉得呢，欢喜这个词呢可能比喜欢要更上一个台阶。是由内而外，说句实话，是我们说它是由内而外自发的那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内而外的一种欢乐。 对，它比开心更高一个层次哈。那么刚才说了，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一组阿呆的泥塑照片。这个展览上大家喜欢哪个作品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少华李主任，您最喜欢哪件作品？ 这些展览里边，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咱们可以照相的那一组彪哥的那个照片。 彪哥， 对，有三个小泥塑的小人在一块彪哥。你看他们 就一起唱歌是吧？ 对， 他们唱的特别的忘情，不管你是五音不全还是歌声悠扬，但是我只是管忘情的投入，走进自己欢喜的天地。我就想告诉大家，唱歌这是我喜欢的事儿，我的欢喜我做主，我管他呢。所以这一组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组飙歌的，三个小泥人在一块飙歌的那个图片。没事儿，大家在咱们平台上看不到，可以到我们展览现场去看。 我们当然不能把图片都发了，不然大家还去看什么呀？是吧？ 您说的特别好 啊。这个是在咱们正阳门的这个城楼的几层展览，跟大家先把展览的这个时间地点介绍一下。 这个展览是在我们正阳门城楼的第三层展厅展出，它是一个临时展览，大家过年期间欢迎大家去看，但是一定要抓紧哟，因为它是一个临时展览，只到四月份哟。要是不去看，可就看不到我们欢欢喜喜呆萌的阿呆喽。 哎，对，而且刚才这个观众还说能照相在那儿是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啊、 哦，因为我们也是每年的春节都要做这种年画啊，这种民俗展。今年我们特别搞了一个跨界组合，把泥塑和年画搭到一起了， 特别好。而且呢，其实去看这个阿呆的欢喜的这个展览哈，不单是能看这个展览本身呢，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咱们是正阳门的是城楼建楼的一个常设的展览，看完特别长见识，我第一次去看完之后就特别有感触，哎呀，这有这么多历史。然后更好的是大家可以走到外面去看啊，整个这个天安门地区还有前门这边的这个情况，你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到这样的一个高处来看，是吧？ 对，高高的前门楼子 啊，在这儿是有特别深的体会，所以看着一个展览能有很大的这个收获，值得大家拿半天的时间去瞅一瞅哈。那么在去看之前，我们肯定还要了解一下前门的这个历史，尤其是正阳门的历史。今天博物馆有范儿逛嘛，其实就是要带大家好好的到这儿来逛一逛，我们来了解一下正阳门呢到底都有哪些这个有意思的东西，有怎样的历史。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 背靠历史瞭望未来的正阳门，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各门因为位置关系各有交通分职，民间有俗语称九门走九车，九门中唯独正阳门建楼下开设了城门，但这个门只在皇帝出入时才开启，因而有正阳门走龙车的说法。另外封建帝制时代，正阳门不许丧葬灵车通过。至于宣武门，清代菜市口刑场就在宣武门外，犯人经过刑部核定死刑后囚车出宣武门行刑，所以就叫宣武门走囚车。而崇文门自明朝弘治六年，也就是1493年起就设立税官，所以被称为税门。过去北京东南郊外酿酒作坊众多，酒车从此缴税而过，所以也叫崇文门走酒车。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来逛一逛正阳门，了解正阳门的历史故事和它的新鲜活力。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占修以及正阳门管理处业务部主任李少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正阳门呢，昨天也就是腊月23是咱们北方的小年儿是吧？ 对， 对， 对， 开了一个展览，一直会持续到春节之后，叫阿呆的欢喜。现在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一组。刚才这个二位也说了，这个阿呆是一个很呆萌，是一个吗？还是一些人？ 其实是这样，我们最开始呢，这组泥塑里边呢，特别喜欢的是个小男孩，而且基本上呢，后边以他为主，所以我们在 定位，他叫阿呆是吧？ 其实是我们给他起的叫阿呆， 哦， 人家原来的展览里边没有名字， 没名字， 他是等于是群塑，就是各种各样男女老少都有，我们在选展品的时候就以这个小男孩为主选的，后来起名的时候呢，也是跟年轻人一起哈，就觉得欢喜呢，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大家能够比较深沉一点，但是年轻人能引起他的共鸣，一定要取一个他能接受的名字。 是， 哎，最后跟这个少华主任我们也商量，就说到底给这小孩起个什么名字，所以就定位在阿呆上。哎，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就搞一次尝试。 在庄严的这种高大上的博物馆里起一个萌的名字。 是，我就知道这关主任特别善于创新啊。一会儿还会说到。那其实他不止这个泥塑有阿呆了，还有阿呆的这个亲戚朋友们哈，叫什么乡亲们是吧？ 乡亲们或者家人们朋友们都可以。 哎，说到这个展览啊，这个秦瑟瑟很感兴趣，他问他说这展览大吗？我们想组织大家活动去，不知道能看多长时间呢？我印象里秦瑟瑟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 哦，那特别好，如果听众朋友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的话，可以建议他可以组织小朋友去观看，因为这个比较接地气，小朋友也能看得懂。另外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动手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不是有泥塑也有年画吗？我们把两者结合了，根据这两者做的一个填色卡。我们的名字就叫你的欢喜你做主。 哟， 你想怎么填就怎么填。 填完了还能带回去是吧？ 可以带回去，也可以带回去填，也可以现场填。 是五强年画我看介绍是吧？ 五强。我们是把五强年画中的十二生肖拿出来做成一个填色板。背后是阿呆的照片。然后前面是填色板。就是想，其实在当初在定这个填色板的名字的时候，就考虑到如果是小朋友，他更愿意装大人。所以他愿意做主。所以我们叫这你的欢喜你做主。 那这小朋友去看还是很合适的哈。这个展览是可以看可以互动，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还有这个正阳门的这个展览在二楼，我印象里是吧？ 这个正阳门的展览叫微微正阳，正阳门历史文化展，是在城楼展厅的一层二层。 一层和二层都有哈。 我们博物馆的行话叫固定陈列对，常年展出。 小朋友还可以再看一看这个展览，如果去的话。 对，然后可以了解一下正阳门的历史文化呀，还有咱们老北京的一些民俗呀，都可以了解。 然后还可以到室外站在高高的前门楼子上来看一看风景。 对，这个其实机会特别难得。 是。 如果说团队呢可以给我们提前联系，那么我们会安排，尤其是孩子们，我们可能有一些讲座有时候针对某一个展品去给大家去讲。 也可以 组织我们专门社教人员给孩子们做一堂讲座，甚至可以带他们到我们的顶层外廊转一转，但是要听指挥哦。 那这种讲座其实大人也可以听是吧？ 对，我们正阳门就准备要开始做讲座，就是想以老北京中轴线为主。我们今年计划开四堂课。就是从北京城的起源，从这个3000多年前房山琉璃河开始讲起，包括北京城的这个现在北京城的这个起源，这个位置的起源。另外我们在4月份到6月份想做有关北京雨燕的一些题材，配着展览和讲座。 这也是 我们想挺有意思的， 跟咱们正阳门有密切关系的。那位朋友还问说这些东西能买吗？展品不能买走吧？ 展品肯定不行。但是我们配套呢做了一些文创产品。但是呢确实不多，因为时间紧呢，这春节前这好多吧，公司都放假了，设计出来 快递都没了，已经 对 啊 啊还要重塑啊， 没错。 欢迎这位朋友先去过过眼瘾。 哎，没错。哎，刚才有个五强年画，我还想问一下，这有什么说头吗？这个武术的武，强大的强，这个地方的年画有什么特色？ 武强年画它是河北，因为它在河北武强而有名的，就这个，所以它是个五强年画。它是咱们的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强年画2005年就列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它的特色就是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就是跟那个我们的泥塑特别配套，所以我们这一次展览把这两个融为一体在这儿展。也是有一些门神呀，有一些十二生肖呀，还有它的狮子呀，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也特别特别的欢喜，符合咱们过年的这个年味儿的这个要求和这个高兴的情景。 一说的这过年大家问题真多。哎，香蕉老师问，他问这展览是免费的吗？这还不是免费的哈。 这个展览呢，我们展览本身不收费 啊， 但是到正阳门因为我们是古建嘛，收门票，但是展览不带要。 这要是有这个博物馆年票的话倒是 没问题， 可以免票。 中小学生咱们是免票的。 对，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拿着学生卡是免票参观的。 对，老人是不是也有优惠啊？ 60岁以上的老人是北京市的，是免票的， 也是免票的。 老年证嘛，是老年证。还有一个是 坐车好使， 可以拿这个咱们总工会发的一个金卡，就是北京的金卡、 那个、 金卡互助服务卡，我们都有。 对对对，是拿那个就可以进去。 那差不多很多人都是可以免费的哈。 对对对， 您看真好。新春还问，一说到年画，他说哪能买年画呀？ 他说特别想买小时候过年贴的年画，什么鲤鱼跃龙门等等。嗯，你看这给这个关主任您这提了一个要求，以后应该这个过年前再搞点这个哈。 其实我们这次也是准备了一点，但是数量比较少。 嗯， 另外我们专门做一个那个叫雕版印刷，就是你到那儿去以后，我们有那版雕版印刷，非常快。孩子啊，当然大人就更可以了。孩子到那儿就是他一推那滚一推就可以印出来，不用特别复杂的技术，可以自己制作年画。 叫拓年画，在春节期间我们会陆续推出不同时段推出这个拓年画的活动。 哦，这个活动大家好感兴趣。秦瑟瑟说了，他说他不是带孩子，他是带老人去，老人60岁以上是免票的哈。他想留个电话，电话呢，我觉得这样，你们就是关注正阳门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对，我们叫 正阳发布。 正阳发布， 对， 听着有点庄严。 哎，对对对，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就知道怎么去了，什么相关的情况就能了解到了哈。好，那么说了这个展览呢，这个热热场啊，这个春节期间的活动也有着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一说正阳门了，很深厚的这个历史。二位跟我们说说，这最早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关于正阳门这个历史，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因为它大都是在咱们现在的北京城，在那个时候呢，正阳门的名字是叫立正门。但是元朝尤其是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他不是重建了北京城吗？他把元朝的那个都城南移了2里，正阳门呢也移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但是他的名字在朱棣时期没有变，还是叫立正门。一直到正统年间，立正门才改成了正阳门，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这个立还是美丽的立哈， 对，美丽的立， 正是就是现在正阳门的正，立正门这个名字还蛮奇怪的哈，没有延续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城门吗？他 那个时候就是城门，内城的九门之首。 九门之首，过龙车的地方嘛。 对， 所以说这个正阳门呢，实际上最早是可以追溯到这个元朝。那我们也了解到正阳门其实它这个城楼也是被几次损坏又几次重修是吧，也有一个比较坎坷的历史。 对，历史上正阳门有文献记载的就有5次活回和重建。 其实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成为标志性建筑，又是主要的通道，甚至是举行仪式的地方，那么历次战火都会殃及到它。甚至咱们说当年的那个这个所谓的义和团是吧，也在烧前门大街的那个好像是卖洋药的药店， 大石烂的一个洋，就 是卖 外的药铺药店啊， 洋人的这个药的这个店哈，洋药 应该是西药啊， 对， 说烧西药的药店都把它殃及了它。就是你越是成为标志性的东西，越容易引起一些麻烦。所以几次战火都毁的是它。 其实从正阳门的变迁也是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历史哈。 是的，不光是北京城，我觉得都反映了咱们乃至咱们全中国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进程。就比如刚才关馆长提到的这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正阳门箭楼被毁，城楼其实也是被毁的，只不过箭楼是义和团在大石烂烧洋药铺点火引燃的这个箭楼。其实很多人不相信，我欢迎大家去我们城楼看展览，我们有一组照片实证，这个火确实是被引燃的，不是他一开始就点的箭楼。 是被别处蔓延过来烧的是吧？ 是的， 就是八国联军当时攻入北京的时候箭楼被焚毁了。 不是，是因为义和团烧大石烂的洋药铺，然后火刮南风，火往北刮，所以引燃了这个箭楼。城楼是八国联军有英国的印度籍士兵在那里入住，生火做饭，不小心把城楼给引燃了。是这个情况。 那个时候就不懂防火。 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正阳门的这个楼，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重修的？后来 这个最近一次重修就是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在1902年的时候开始就是筹备这个重修工作，最终修好是在1906年的时候，但是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因为他在1915到1916年期间进行了改建， 那时候瓮城没有了，把瓮城拆除了，然后箭楼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之字形的马道呀， 嗯， 包括这个东西的浮雕，还有二层的这种小滑盖， 嗯， 还有咱们那个月台上的仿汉白玉的栏杆， 嗯， 都是在1915到16年之间改建的时候形成的样子。 哦，那个时候瓮城就已经没有了。 对，那个， 就是为了改善交通是吗？ 对，因为前门大街那时候交通特别的繁华，就是为了改善交通， 嗯， 把瓮城给拆除了。 嗯，然后后来拆除之后呢，我看到在1928年左右，这里还有这个，或者到三几年时候还有电影院是吧？ 是在1928到1940年期间，正阳门箭楼曾经作为北平国货陈列馆的一个馆址存在。 嗯， 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日货，宣扬国货。 嗯，然后 放过电影， 放过电影，然后还有像魏喜奎啊这些艺人还在这里演出是吧？ 对，进行过表演，但这是后来50年左右的事儿了。 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仪式，入北平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1949年的2月3号， 哦， 在箭楼的小月台举行的入城式。 嗯，所以说这个正阳门确实是真是见证了很多历史事件哈。 对对对，而且我们是很有可能在明年的年初，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嗯， 再搞一个小型的展览， 嗯， 纪念解放军入城。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正阳门呢，从元代一直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各种劫难吧，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1915年16年最后重修好的大致的样子是吧？ 对，最后完成这项工程是在1916年。 我知道唐山大地震那时候它也曾经受到过损害是吧？ 是那次因为咱们的古建很结实， 嗯， 虽然受到了损害，但是并不是特别严重， 嗯， 只是进行局部了修缮，局部的修缮了一下。 嗯，最后咱们这一次正阳门比较近的这个修葺是1989年的事情。 我们最近一次大修是在2005年的时候。 哦，这我看来我看的资料还更早一点了， 对对对，可能 修的位置不一样， 哦， 有结构啊，有其他地方。 2005到2006年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 嗯， 把我们那个藻井呀、这种天花呀什么的，还有彩绘油饰， 嗯， 还有整个的结构都进行了加固。 嗯， 这是最近一次的大修。 这个正阳门作为公共的博物馆开放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您刚才说对了，是在1988年正阳门管理处成立，1990年箭楼首先对公众开放，1991年城楼也布置了展览，开始对公众开放。 嗯啊，1991年啊，就是等于是90年和91年。 对，城楼和箭楼开放的时间段不一样。 嗯， 但是都是在90年代。 哎，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咱们是只有这个城楼在开放是吧？箭楼还在修缮。 对，现在是这样，咱们箭楼呢有些地方有一点从上面往下掉东西了， 嗯， 结构上没有大问题，但是古建外边可能差一点，因为毕竟将近600年了。 哦， 所以说我们箭楼呢现在是暂停对外开放，可能预计今年或者明年就要修一修， 嗯， 争取赶在70年大庆吧， 哦， 对外开放。 所以说现在能去城楼更显得尤其可贵哈。 对对对，好多其实北京人不知道那儿能参观 啊。是啊， 对，正好借您的节目我们也呼吁一下，欢迎我们尤其是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到我们城楼去参观， 嗯， 去了解一下这个城楼子的历史，可以登高眺望。 其实不单是北京的朋友，很多外地朋友逛完前门之后，您再带到这个前门楼子上这去逛一逛，看看整个天安门的景多棒啊，是吧？ 是 地铁出来很快就到你们那儿，特别近哈。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就好多国外友人到中国来，这应该先从正阳门看，因为那下面有一个中国公路零公里标识。 嗯， 现在应该说到中国来没在零公里待过就跟没来过一样。 对，这个要请这关主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零公里。 中国公路零公里点，其实它是一个标识点， 嗯， 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地标，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比如去高速路，高速路上标着到北京多少多少公里， 嗯， 那是点是从哪儿算的， 嗯， 就是从天安门广场，我们正阳门城楼的下面有一个地标，是一个， 哦， 哎，大家好多北京人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是很明 显。这一说，好多人都知道了，该。 对对，嗯。 啊，哦，这是在这个城楼的里面还是在？ 城楼的外面。 外面广场。 哎，就是 它里头 的 小 广场 上， 哎，你就可以看到在天安门南广场。哎，它是靠在路边上，其实从自行车道过来的时候就能看见。 嗯，这个是什么时候设立的？ 这是 2006年，跟我们大修同一期。 嗯，2006年设计的，可以在这儿 这个照一个像。如果您要再到去远处一点，几千公里的什么新疆啊、西藏啊，在那公路上再照一个标，这两个一对照就非常有意思了哈。 对，其实这是个旅游特别重要的资源，它相当于一个起点， 嗯， 也是我们想做创新创业文化的一个标志。 嗯，说到这儿，我觉得捎带手还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正阳门城楼，其实楼底下还有一片院子可以坐在那儿哈。我看很多人去玩的时候都喜欢坐在底下晒晒太阳啊，哎呀，看一看也挺好的。 对，其实那个平台我们也想搞一些文化活动。 嗯， 现在比较成熟的就是等天暖和了以后，我们再搞博物馆之夜，就是四点半闭馆以后，在那个平台上做一点活动。 嗯， 我们现在起名叫华灯初上。 哦，哎， 因为华灯初上其实看指的是华灯，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灯。 嗯， 因为呢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是晚上天安门广场都要亮灯。 嗯， 华灯初上呢，我们的设想也是说什么呢，它正是一个转轨。 嗯， 就是白天工作一天了下班，其实呢也包括我们国家经济从干实体经济现在过渡到文化产业虚拟经济。 嗯， 另外一个就是人工作一天或者说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要考虑下一个阶段转轨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些文化沙龙， 嗯， 大家讨论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文化问题，哎，我们起名叫华灯初上。 哦，这是下一步要搞的。其实在这儿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正阳门它这个城楼啊，应该说比您想象的要大一些。您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底下还有一大块平地，而且它这个平地还比这个外面大街上又高出一截来哈。 对，它实际上就是城台上面有四层建筑。 嗯， 城台其实城台是面积挺大，我们有时候怕这个有些危险，我们拿栏杆拦了一下。 嗯， 就是晚上坐在那儿，它那个栏杆就不是很显了。 对， 然后外面是亮灯。 嗯， 那个意境特别好，其实我很难描绘，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亲身。 你往这边转呢能看见天安门，往那边转呢看见那个大前门整个大街的这个景象哈。 对，其实特别好看，就是晚上的灯光效果特好。 是，然后这是在这个平台上，这才是一层，如果要是走到这个四层，我记得是三层还是二层外面能走到外面平台上看那个景儿就更好了，因为它这个古建本身它这个层高就非常高哈。 是这样的，不是走到二层，是走到咱们的四层。 四层是吧？我都走糊涂了。 因为那个我们不对外开放。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安全问题，哎，怕大家就是秩序啊或什么的，就我们没有对外开放。 然后上四层啊，那个台阶比较窄，比较陡，有时候老同志可能麻烦一点，小孩啊什么。 对， 后来我们就没有对外开放。 在一层的平台上，就因为比这个前门大街就高出很多了，所以那个景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对对对，非常好看， 照 特别有意 思，好多人在那各种照相。 您知道我在那儿看，我往东看， 嗯， 都是那个车灯的前灯啊，那是黄色亮灯， 嗯， 往西看全是尾灯是红的，站在那儿左手边是黄的右手边是红的， 嗯， 很有意思了。 对，其实在平台上往东看，天气好的时候， 嗯，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东南角楼，咱们现在还有， 嗯， 往西看我们可以看到西山的山路山脊的形象，往北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奥运会奥运广场那个盘古大观的那个大屏都能看到， 嗯， 其实在平台上视野就挺开阔的了， 嗯， 往南看就不用说了，正好是咱们的前门大街， 嗯， 甚至永定门咱们都可以看到。 嗯，所以说呢去到这个正阳门呢有很多可看的，有几个展览，除了常设的展览还有一些临时的展览，比如现在的阿呆的欢喜，另外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风景哈。好，那么有关正阳门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东西，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北京的雨燕，一会儿呢再请二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跟这里也有很深厚的关系。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相传六必居酱园始于明嘉靖九年，是京城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之一。又相传六必居殿堂里悬挂的六必居金字大典出自明朝首辅严嵩之手。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疆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背靠历史瞭望未来的正阳门，正阳门建成至今已经有600年，其前身是元大都的正南门立正门，明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元大都改名北平，将其北垣向南缩回了5公里，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定都于此，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元大都南园向南外拓了2里，立正门移到了今天的位置，直到几年之后才改名为正阳门。嘉靖年间，为了防御蒙古部落入侵，已在内城之外增筑一圈城墙，但因财力不足，仅仅修筑了南面，形成了北京城凸字形的轮廓。外城开城门七座，南面正中永定门成为了北京中轴线的新起点。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正阳门，了解一下正阳门的历史故事和它的新鲜活力。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以及正阳门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李少华。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正阳门的历史以及它的这个新鲜活力，其中之一就包括这个中国公路的这个零公里的纪念牌 标识点， 标志点， 它在地面上有一个标识， 可以供大家这个照相哈，可以看一看这些公路，什么离北京几千公里、几百公里，都是从这儿开始来计算的哈。我们知道呢，正阳门除了自身的建筑历史悠久，这里还有陪伴了正阳门几百年的一位动物朋友，北京雨燕。 对，是 的。哎，那么正阳门和雨燕的这个关系呢，应该说也是很深厚的，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呢是这样，北京雨燕呢，我来正阳门之前我也不太了解，后来呢这段时间包括请教专家，包括咱们查一些资料，北京雨燕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就是我们知道北京城建成的时候呢，当时是燕国。燕国呢是商朝的一个方国。而商人是以玄鸟为图腾。这个玄鸟按照桌文上讲，玄鸟就是古代的一种燕子。那么从现在燕子这些物种来看呢，北京雨燕也是比较呆萌的啊，跟我们的阿呆一样。哎，它呢好像是进化的比较慢，它适应能力不是很强，不像那个咱们说的家燕。这个雨燕的这个基因血统更像是那个蜂鸟。就欧洲一带飞得非常快，可以悬停的在空中停下来飞。它飞着，但是它纹丝不动。这个雨燕非常特别，而且它的特点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北京雨燕每年七月份飞走到非洲，第二年回来它还回到正阳门。从颐和园走的还回颐和园，但我们就在想它为什么回非洲。 所以说它在北京叫北京雨燕，在非洲叫非洲雨燕。 不，它其实是这样，这是唯一一个以北京命名的野生的候鸟。在全世界只要发现它，它都叫北京雨燕。所以我们想它很有可能跟人类文明的起源有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那雨燕现在每年都回非洲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科学的印证，讲这里边还有些有是某种的文化的联系。而且呢，北京雨燕从这个正阳门城楼建成开始，几乎就跟城楼共存共生在这里，大概600年的历史。我们大概要到4月份开始要搞一个专门北京雨燕的展览。北京雨燕就住在正阳门的城楼上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观测它。 在哪儿啊？ 就在城楼的顶层最上面。 那得瞭望了，从底下哈。 那得在底下想象，我们想接一个那个监控探头。 这个主意好， 观察他的生活。 我觉得您还可以接到这个你们的，比如说一些网络或者什么平台上，能让大家随时能看见， 是这样。我们四层有一个液晶的大屏，我们要把接到那个上面。然后他作为科学研究，还要有些专家去观察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性。包括他的产卵呀，这个孵小燕的过程。暂时不好对网上公布，可能作为科学资料去研究它。 这个北京雨燕呢，应该说也是一个北京非常珍贵的这个物种哈。过去它曾经鼎盛时期有50000只，现在只有3000只左右。 据专家说，大概2-3千只。 两三千只，而且这个北京雨燕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妮妮的原型。 对对对，就是北京欢迎你那个妮妮 。哎、这个北京雨燕，所以说它在这个正阳门城楼这儿，或者是建楼这儿吧，一起就是陪伴着这个 正阳门历经了这个几百年的这个风雨岁月哈， 对， 所以也是 我们说叫相生相伴嘛， 所以也是正阳门的吉祥物了，应该是。 对对对 啊，现在 是北京城的， 也是。 你知道这个《诗经》里专门讲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它是作为咱们宗教出来之前的一种图腾，实际上就是一种神灵，那民间传说中的神灵， 而且刚才您说了，它这个飞翔的这个能力太惊人了哈， 太强太强了， 从中国飞到非洲去， 非洲就是纳米比亚、南非那个边界上，而且它几乎是飞着睡觉，飞着吃，飞着喝，飞着睡觉， 在空中补给， 所以它也跨越大海是吗？ 不只是大海，高山大海，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它那么辛苦要回到非洲？有可能非洲是当年它的家。 哦。 还有家国情怀啊， 哎呦，真的是，所以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这个动物哈，很神奇的鸟类。正阳门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对，所以我说，为什么它降到正阳门，一定是正阳门有与众不同。 对，有吸引它的地方哈，所以正阳门和这个雨燕是有这个不解的情缘。那么说到这个正阳门呢，这个网友刘金岁月也问说，正阳门现在是有一个长期的展览是吧？其实刚才二位也介绍过了。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正阳门的一层和二层，有一个这个展览，叫什么名字？ 叫微微正阳，北京正阳门历史文化展。 在这个展览上，其实能够看到整个前门地区乃至北京城的一个变迁。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看过那个展览，有图片，还有一些实物，还有一些这个 影像资料， 影像的这个视频资料，很有意思哈。 对， 有哪些比较珍贵的展品，镇馆之宝呢？跟大家说说呗。 其实镇馆之宝，不瞒大家说，就是我们城门楼子是最大的文物，最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咱们古建术语里边讲的重檐、歇山、三滴水这种结构，你都能看得见。而且它的彩绘油饰都特别的漂亮。其实你只要来到了正阳门城楼，你就赚到了。更不用说我们展览里还有关正阳门历史和周边文化的一些详细介绍。我给大家 介绍几件展品吧。 对，提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正阳门城楼是在老北京的中轴线上。您一进门呢，我们一层大厅有一条非常粗重的黄铜线，这是老北京的中轴线。我们上边呢有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重要的建筑点，他们 中轴线在这儿，您还画了一根线。 是的， 大家老说中轴线申遗，只是那一个地段在这儿是能看到这根线哈。 对，能看到这 个。 我们标了一根线，它从永定门起南至钟鼓楼，全长 7.8 公里。以我们正阳门为中线的点的话，它离永定门多少米啊？离钟鼓楼多少米啊？离故宫多少米啊？您去了之后都能看到。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全大原图原大展出了乾隆京城全图。这个图非常厉害，它是在乾隆年间画的。但是它画的非常的细致，它的原大就是13米乘以14米左右的 样子，就跟原来一样大。 对， 原大。 最关键的是，如果您是老北京人，家里边在乾隆年间，也就是现在的二环以里有宅子的话，您可以去找找自己的老宅在什么地方。它这个地图上的呀，每一口水井它都标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您可以去我们那儿看看。 哦，这个当时因为房子也不多是吧？ 对，我经常看那些观众在这儿找，哎，我们家在哪儿？ 那是我们家的房子， 对对 对。 那是我们家门前的那口水井都能看见， 都能看见，都有标注。 哎呀，老北京应该是对这儿特别的有感情， 特别感。好多人说，哎呀，原来我们家住这儿，现在搬到地图外边了。 如果您家有宅子，赶紧到正阳门 来寻一寻， 对，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图，寻一寻您家的老宅的旧址。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三个看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乾隆南巡图》。我们这个也是展出了它的第一卷，也是全大展出的。它第一卷是乾隆皇帝启璧京师，就是从北京城出发这一段的历史。刚才咱们的节目里边也有介绍，主持人也说了，正阳门是走龙车的， 对， 皇帝出行要从这儿走，所以皇帝他下江南南下要从这儿走。我们就把这一段历史给展出来了。最最关键的是，我们有动起来的乾隆南巡图。咱们那个 世博会的时候，清风上河图不是动起来了吗？ 有那个爆棚啊，中国馆都进不去啊。 对，虽然我们只有一小段动起来，但是您可以看到这个动起来了，它的技术是怎么样的，动起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有朋友感兴趣，您一定要来参观。 嗯。动起来的乾隆南巡图 是，另外就是咱们提到九门走九车这个故事，我们展览里边也都有介绍。 嗯， 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入城式呀，我们有影音的这个资料介绍，您都可以来看。还有咱们片头一直放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我们这里您也可以听到哦。 嗯，大碗茶是吧？ 对，另外还有特别一个民俗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叫走桥摸钉的这个故事。 哦，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展览里边也有。 嗯， 这是个典故。 嗯， 就是走桥呢其实是去病， 嗯， 除灾去病。摸钉呢就是咱们说就是为了生男孩，这个应该是正月十五的晚上， 嗯， 对， 就是看花灯，然后过这个正阳门前面那个桥，过桥， 正阳桥， 正桥，然后呢去摸门钉， 嗯， 应该是一直到初六，十六的早晨，所以它就是看花灯的一个节目， 嗯， 现在没有能力恢复，但是我们想慢慢慢慢的整个跟前门街道啊，据说我们也有一个想法，还这个想把这个将来从箭楼到城楼这条路能够叫人行道。 哦， 哎，就是人可以穿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也正在努力啊。当然这个不敢说就一定能行，但如果那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有时间点，比方说倒计时，新年的倒计时， 嗯， 春节的倒计时，三十晚上在这个街道上，其实应该要把能恢复的话，应该说对咱们这个过年的这种既是有传统的文化，又有咱们新型的地标，能够吸引年轻人。 嗯， 不是仅仅的去庙会啊吃糖葫芦这种传统的了，哎，还是要把它搞串，从永定门一直到 有一点仪式感， 有点仪式感，还要配一点文化活动，不仅仅是吃啊买什么东西购物，它一定是每一个，比方说每一个传统的节目中间，它有很深的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 嗯 啊，家国情怀，以至于这个对老人的孝敬啊，对儿女的照顾， 嗯， 哎，这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化，尤其是春年有这么些长假，咱们不一定都到外面开车去看别人家， 对， 其实把自己家的日子过明白过欢喜了也很重要。 真的，您说的特别的好。所以咱们这个正阳门这里是一层二层两层都是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我觉得可看的东西非常多，而且能看比较长时间哈。 对，非常有故事性 啊， 信息量特别大，这两层有时候我们要讲下来都得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要讲完。 嗯，而且这上面也有一些这个文字的这个说明，慢慢看我觉得也能且看一阵儿的哈。 对对对， 嗯，而且我上次还看到一些，就是刚才也说到，后来这里不是作为一些这个表演的这个地方嘛，就是好多一些这个戏曲名家在这里还有过演出 啊， 有过这样的一些照片， 有展览里边会有剧照，还有咱们大前门香烟的这个从开始到，因为大前门香烟它是很长一个阶段嘛，不是说， 北京人熟悉的牌子， 对对， 邮 票大前门香烟的那个烟盒我们都搜集到了，在我们的展览里边会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哎，那么您看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说起这个好多朋友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正阳门哈，就开放的这个时间，尤其刚才说了，就其实有很多可看的这个点，从早到晚。 是， 嗯， 我们开放的时间就是正常的每周二到周日， 嗯， 早上九点钟开门，下午四点钟闭馆， 嗯， 这一段期间中午不休息，这一段期间是我们的开放时间。 周一是 闭馆，每周一闭馆，哎，博物馆的惯例是每周一闭馆， 嗯， 要进行一些设备检修呀， 啊， 维护这些活动。 那如刚才说的，能看一些夜景，是一些特别的活动，这需要关注一下。 对， 是吧？ 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就是从我们现在管理团队想，就是一个呢，天暖和以后呢，想考虑把开放时间往前提一点。 嗯，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是参观纪念堂的，大概纪念堂七点半就开了，就是有很多观众已经等在门口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想再延伸，就是下班以后， 嗯， 就是博物馆之夜的活动，但那个主要考虑的是预定，就大，因为呢， 哦， 管理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管理不是很方便， 嗯， 所以我们要控制人数。 嗯， 将来也许因为为了对正阳门古建的保护，我们要限流， 所以说要看得趁早啊。 对对对， 还是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 正阳发布”， 嗯， 我们有一些消息都会通过这种渠道来发出来。 哎，那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怎么去啊？ 前门地区交通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无论是公交出行还是地铁出行，我们地铁前门站， 嗯， 二号线 而前门站下车出 A 口，就到我们正阳门城楼的东门了，停车不太方便，建议大家都绿色出行。 前门地区整个前门那个大街里头有地下的一个停车场， 对，有地下停车场， 还是要方便， 但是走过去还是相对比较远一些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绿色出行。 坐地铁 公交车前门站、天安门广场东站、天安门广场西站、前门东、前门西站都可以，这五个站都可以，下车进天安门广场都非常方便。 哎，那么说到刚才这个门票的这个问题，刚才关馆长一气介绍了好多能不能免门票，再说一下呗。 那我们上华主任说说门票。 对，我们门票呢现在是这样，就是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拿着学生卡是免票的，然后北京市的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免票的，然后咱们外地的老年人是65岁以上是免票的，60岁的呢就是半价，60岁到65岁之间是半价，然后就正常的咱们军人呀什么的，我们都是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来相应的免票的，是这个情况。咱们金卡互助服务卡也是刷了就可以免票进的，另外咱们那个博物馆通票都可以免费参观。 哦，好好好，太好了。趁着假期大家也不妨到正阳门去感受一下年节的喜庆，还可以跟这个泥塑娃娃阿呆一起笑一笑。 我们专门有合影了， 是吧， 专门设计的那个卡通照相板。 哦， 有照相墙，还有阿呆，还包括我刚才我喜欢的那一组彪哥的那个也是可以合影的。 太好了，我们可以在正阳门的历史中体会一下古都北京的新味道。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关主任还有李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也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正阳门去过一个欢喜的春节， 欢迎大家到正阳门。 背靠历史瞭望未来的正阳门，在人们的印象中，北京雨燕总是围绕着高大的城楼飞舞，所以老北京人都叫它楼燕儿。这种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已经在正阳门城楼上盘旋了近600年，是北京中轴线上活化的历史标识。而正阳门的卡通形象就是一只可爱的北京雨燕。据介绍，1870年英国科学家在北京第一次采集到北京雨燕的标本，并把这个新物种命名为北京雨燕。当年英国科学家采集的雨燕是否来自正阳门已经无法考证，但根据雨燕的生态习性，专家断定在北京城市形成以前就应该有雨燕在北京地区自然分布。在北京城市兴建起来之后，北京雨燕就逐年迁居到这里。根据观察，雨燕每年四月到七月会来到正阳门产卵，小燕出生后就会和成年雨燕一起告别北京，最终到达温暖的南非，等来年四月再飞回北京。雨燕是利用古建里的孔洞产卵，不会自己筑巢。 好了，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这儿呢，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将继续另外一个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六必居，来了解一下这家也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它的历史以及它在今天的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创新。 伴随它度过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它醇厚的香。 见红墙碧瓦，高高的前门，几回梦里想着他，岁月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唱首歌，谁家千里莺歌，翻箱残了跋涉，小儿上壶酒喝。 看烟火，妹妹猫在角落，小鬼扬着风车，好戏演到七折。 三姐好不好，总要尝尝才知道，故事慢慢老，喜怒哀乐都牵绕，飞絮满城飘，竹马跑过石板桥，春天随上脚，再去买块青葱糕。老泉微微笑，大侠可不是白招，比谁功夫高，傻傻马贼你别逃，哼着老童谣，上演的人会听到，自尊中年少，这般兵真不逍遥。是吗？